现在，请闭上你的眼睛，放松。觉知一下你的身体，去感受一下你所处的场域。它的能量，你此刻所处的房间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安静下来。让自己的能量完全地缩回到你的内在，和你自己完全地在一起，根植大地。更深地去到你的内在，感觉此刻只有你自己存在。在你的生命深处有个地方，是只为你自己保留的。这个地方只属于你，是你在整个宇宙中为你自己保留的地方。你看到自己是一个无法取代的独特的生命个体。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你，非常独特，所有的意识，所有的时间和空间，都毫无保留地在全力地支持你，滋养你。你活在地球上，你自己的存在就是见证。你在向整个宇宙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，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你已完全地敞开来领会宇宙间所有的丰盛。现在，请你将你的意识带去到大地母亲的中心那里，在那个地方，你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一些支持，来提升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和旅程。我们人类集体意识，在以往的意识当中，所有的体验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都从你的深处来鼓励你，支持你。现在请你察觉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体，看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样的。你需要的一切情绪上的支持都能在这里获得。在地球母亲那里， 你能获得你所需要的情绪，从生命源头那里流动的力量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可以去敞开自己来获得力量。首先，你需要的是信心，祈请地球母亲给予这样的信心，以及爱的力量、慈悲的力量。现在，我们来到我们的心智体。觉知一下我们的思想，看看有什么样的思想正在发生，正在流过你。此刻，你的思想可能是带给你和平和喜悦，或者是某种混沌和焦虑。让地球母亲的心智能量来支持你的心智体，让你有一个细腻的心思，让你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实相，看到你生生世世以来在寻找的、在体验的。人类在许多世以来在不断地寻找，不断地去成长，有许多的痛苦，有许多的创伤，让我一直在前行，在寻找那个生命的亮点，生命的实相。今天，我们需要对我们有个新的领会，你自己的体验有一个觉知，让生命的亮光照亮，照亮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，照亮所有黑暗和死角，继续与我们大地母亲连结，感受我们的土地，我们所生活的地方。地球母亲天天承载着我们，她提供我们在探索道路上所提供的一切支持，让地球母亲的支持源源不断地流向你。你完全的敞开，现在请把你们的意识移动到你头顶的上方，大约3寸左右。正是在这个位置，你的人性与神性交汇在一起。我们作为生命个体，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和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分离过。但是，我们做出了决定，暂时的离开我们的生命源头。作为一个生命个体，到这个世界来体验， 在你的顶轮上，正是这个位置，是你的人性和神性交汇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不再是那个独立的源头，在那里，你会回归到你的神性中去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强大的光的能量，让你的意识停留在这里。你感觉到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光，完全是一个光的能量团，来自生命源头的光，一直在寻找。你感到光扑面而来，充满在你的前后左右里里外外，你完全地处在光中，此光一直都在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它一直都在陪伴你。但是，这样的生命之光在不断地鼓励你、吸引你的同时，它也一直把你推向这条道路上，让你完全地去体验你所有的功课。让那个光来到你的心轮，让这个光来到你的身体中，去照亮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把这个光去到你身体的每一个地方。这个光就是来自于你自己，不是来自于别处。这个光就会唤醒你全部的觉知，光继续在你的觉知中点亮你，光在此刻完全地与你同在。让这个光继续地滋养鼓励你，让这个光在你的身体里，它正在慢慢地向外射出去。你觉得在你身上的这个光正去到许许多多的人，就像它照亮你生命一样，它要从你身上射出去，照亮其他人。你身体的光和你周围同伴身上发的光会汇聚在一起，所有的光凝聚在一起。现在你可以来到光的中心，让这样的光从地球的中心射出来，照到所有人的身上。 让这个光来到我们所处的地方，你的房间，来拥抱我们，从我们的头射到脚，一直来到无限的高度，无限的上方。这个光充满了我们整个的房间，充满在我们周围的能量场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光柱的能量场中，这个光柱会一直陪伴着我们，一直支持着我们，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历程，完成我们的功课。